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香港有24种蛙同蟾蜍，边种体型最细呢？就是香港独有的卢氏小树蛙，它们得一只手指咁细嘅咋，嚟本地河溪生态馆睇下它们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正在赤柱监狱服刑的囚犯以50万元行贿律政司检控官，寻求对方协助干扰他涉及的另外一宗刑事案件审讯。他早前承认一项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监禁10个月。裁判官司早要判刑事蛙贿赂抵触社会核心价值，批评被告守法意识薄弱，并且有不同刑事纪录，以15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同其他案件的刑期分期执行。案发在去年2月底，40岁被告在狱中去信一名时任处理高级检控官，信中提到会提供50万元贿款，寻求检控官在他涉及的另外一宗欺诈案案中欺骗法庭，隐瞒其他涉案罪犯的犯罪行为。检控官接获信件后向管理层汇报，律政司即时将个案转介廉署跟进。处理医务卫生局长李夏欣表示，中医药是本港医疗系统的重要部分，亦是本港的传统优势，当局致力推动香港中医药全方位及高质量发展，近年亦投入更多资源全面推展各项工作，其中香港首间中医医院和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大楼将会在明年底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李夏欣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黄志勇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会议，讨论推动中医药发展。他感谢管理局大力支持本港中医药的发展，自去年11月起和医卫局合作推展香港中医药人才培训项目，至今已经在北京举办2期短期和1期中期培训项目，向近90个香港中医师和中药专业人员提供高阶临床培训，加强培育香港中医药人才，配合香港中医医院以至整个中医药界的未来发展需要。台湾台东12人进食蜗牛小米种之后怀疑食物中毒，其中3人死亡，6人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当局初步在残余食物中验出劇毒有机磷农药托福松约96毫克，可导致成年人死亡。卫福局表示，他们同时检验种内的食材，包括蜗牛和血酮，未有任何发现。毒理专家指托福松是劇毒，烹煮无法消除，但有2种解毒剂可以用。事件在星期二晚发生，台东县一个83岁老妇进食自制小米种之后呕吐和抽搐，送院后不治。11个前往守灵的亲友食了同一批小米种之后怀疑食物中毒，当中一个36岁的女子同一个76岁的人死亡。这节新闻报道完。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骤雨增多，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早上气温在24度左右，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点解叫本身乖呢？因为呢要有个经历嘅人先懂得欣赏个金库。 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本身乖。 呢五个嘅韭菜果呢各自有自己高矮肥瘦嘅形态。 都大五大次将苦宴的升华。 每一个家庭呢都有佢自己做番茄炒蛋嘅方式。Nora, 你嗰个系点样嘅？ 我嗰个呢就系炒咗个蛋先嘅。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 原来生活好快乐。 星期五早上，原来 cooking 好快乐。菜谱唔使自己度。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明月夜，雨醉了，夜空添一分凄迷。 多巴胺似恋爱吗？先送朱古力对吗？ 只需选对一扎花，庄稼的心都软化。 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我愿友谊老一点更好。 如今只因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音乐不单止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沿途有我。 欧阳德发，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 Pinky 罗佩琪。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Hello， 星期四晚，有我 Pinky 罗佩琪同你一起倾心倾城。又一个星期啦。今日大家中秋节假期之后要翻工啦，咁我都知道香港人系好中意翻工嘅，所以我相信你哋嘅心情都系仍然系兴奋啦，同埋充满希望噶嘛。你哋嘅中秋节又过成点咧？每一年嘅中秋节咧，我自己咧都几中意咧佢嘅气氛嘅。我觉得咧佢同圣诞节啊、新年啊都几接近，因为我觉得中秋节咧都算系一个大节日嚟嘅，同埋咧因为有啲好标志性嘅一啲庆祝嘅物品啦，好似有花灯会啊、月饼啊、猜灯谜啊咁。而中秋节咧，啱啱过去咧，应该大家都会见到个超级月亮啊嘛。我记得咧，我自己喺中秋节8月15嗰日啦，都有专登出去赏月嘅。咁的确咧，系见到一个好大嘅月亮啦。咁啊，当然即刻咩都唔做，打卡先啦。点知打卡打到话5分钟到咧，即刻咧。成嚿云咧系遮住晒嗰个月亮噶啦，咁基本上咧，我谂住唔紧要啦，咁啊再行下先啦，应该都会睇到个月亮啦，可以赏下月啊嘛。点知咧系月亮就冇啦，系 keep 住咧超多云啦，然之后咧仲要突然间超大雨啦。咁我谂大家应该都有即系睇晒新闻啊，经历过见到啦，系咪咁啊？咁其中我都见啱啱咧，最近都有人 post 翻咧，即系我都有见证啊，都睇新闻咧，见到一位女记者咧，非常之专业同敬业啦。 因为是在维园做采访，跟住呢就超级大雨啦，佢又冇雨褛啦，咁啊所以呢佢就见到佢融晒妆啊，跟住即係湿晒身咁样呢，我觉得呢啲真係值得大家去 respect 嘅吓。咁啊睇嚟呢，即係除咗台风之外呢，呢类型嘅采访呢都可以令大家非常深刻印象啦。咁唔知道呢大家过中秋嘅时候呢有冇一啲特别嘅庆祝嘅呢？我自己其实细个呢係会鍾意玩灯笼啦，当然。嗱之前真係细个呢，咁而家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灯笼啦，好似 LED 呀，一啲而家好复古嗰啲咩羊肚灯笼㗎嘛。咁但嗰时呢，如果细个呢觉得玩呢啲羊肚呢係好似好 old school 咁样嘅，咁而家所有嘢系一个潮流嚟噶嘛，又兴翻以前啲嘢。咁我咧嗰时咧好中意玩胶灯笼咧，就觉得系潮流嘅尖端嚟噶，因为咧嗰啲吹气啊，胶嗰啲灯笼咧系有嗰啲好 hit 嗰啲卡通人物啊咁噶嘛。咁啊，除咗去玩下灯笼之外咧，嗱呢样嘢咧系以前有，而家冇，亦都唔应该有嘅，就系煲蜡啊。煲蜡其实大家都知啦，而家是犯法啦，唔可以做㗎嘛。咁我记得嗰时呢即係仲系经历呢啲即係叫灰色地带啦，咁啊即係落到去楼下公园呢去中秋呢，咁大家係一定係将啲蜡烛呢係围埋一堆，咁係砌个心形啊，又或者搵个月饼罐啊，就係不断点好多唔同颜色嘅蜡烛啊咁样。咁当然啦，即係我哋呢啲比较循规蹈矩咧，乖嘅小朋友咧就真系净系即系点下蜡烛啊，咁啊玩下即系好有气氛啦。但系咧，总有一啲人咧，佢哋系喜欢咧系一啲刺激嘅活动噶。咁所以咧，佢哋点样嗰个煲蜡系点咧？哇！佢哋系玩到好癫嘅。点样咧？就系将嗰啲啲火啦，整到好劲啦，然之后咧又喷水啊，跟住成个黑烟咧会飞晒上个天空嗰度啦，系超级危险嘅。咁我记得嗰时我都系有见过呢啲嘅情况啦。咁当然会吓亲身边嘅人啦，或者即系身边人会唔会即系好彩冇受伤？咁但系咧即系因为太多人咧咁样去太过即系玩火啊，咁所以即系政府系唔容许有呢件事咧，所以系啱嘅。咁当然啦，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嘅中秋回忆啦。同埋咧，以前细个咧，中秋节咧系可以咧有玩一啲细细地咧，叫嗰啲沙炮或者啲小烟火嘅。即系当然啦，你如果喺而家澳门啊或者其他地方去玩咧，仍然咧系可以嘅。咁我记得嗰时因为即系仲可以玩呢啲噶嘛，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应该有翻咁上下年纪嘅人啦吓，应该大家记得咧有一个嘅玩意叫穿云箭啊，你记唔记得？有个咁嘅嘢，即系啲好似啲烟花啦，烟花就咁玩啦，系咪？个穿云箭咧，佢系长长地嘅，咁咧你通常咧就系你摆喺一个嘅冷巷嗰度啦，跟住咧就搵啲嘢顶住佢，跟住一点火咧，你要即刻奔跑噶，系即系跑咗百米嘅，因为咧佢就超咁样咧就飞咗去嗰个天空嗰度嘅，咁当时真系觉得好新奇啦呢件事，系咪先？咁跟住咧就总系有一啲嘅亲戚们咧，佢哋比较淘气嘅，咁就喂一支穿云箭比较够啊，梗系要玩几支啦，咁样咁一扎咁样咧就话嚟啦 ，ready 啦，我哋不如话呢度有成六七支啊，不如一齐点啦咁样。咁样一点谂住，呜咁可以咧飞好多支出嚟啦，点知有一支咧跌翻落地啦，跟住咧系跌咗落我自己嗰条裤嗰度噶，咁就着咗嗰条裤咧，那个裤脚咧系穿咗个窿噶。咁啊，虽然咧就系即系冇发生啲咩大事，即系少少事啦吓，即系咁样都一个几童年嘅回忆啦吓。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谂翻就好刺激啦。但当然呢啲嘅活动都系好危险嘅。咁除咗咧即系呢个细个嘅中秋节之外咧，我记得我大个咗之后，我就系读大学嘅时候啦，咁嗰时我系可以咧辅修韩文嘅，咁啊韩国嘅中秋节咧，佢哋都非常之重视啊，佢哋叫Chuseok，咁嗰时咧，咁你知九月开学啊嘛，咁通常都系一定系徘徊中秋节噶啦，咁当时嘅松声烟咧，即系老师咧就话，咁啊系同学仔，咁而家又中秋节啦，不如咧都俾你哋感受一下。韩国啦，点样过中秋？咁所以咧喺嗰时读 U 嘅时候咧，我就系第一次咧去试着韩服啊，就系着住韩服去上堂啦。 咁除此之外咧，咁啊亦都老师咧会教我哋啦，啊究竟喺韩国佢哋嘅中餐文化系点啦？咁我哋嘅中华文化咧就系食月饼啊嘛，咁佢哋韩国人咧系会食松饼嘅松饼，咁就系咧呢个系一啲面粉啦，将佢搅拌成好似面团咁样，搓成咧圆形啦，咁啊入边咧就塞啲芝麻、栗子馅，咁然之后整个半圆形。咁大家如果去你哋平时去嗰啲韩国街咧，都会见到呢啲比较传统嘅叫果品店啦，即系小食啦，咁佢就白色啦、绿色啦，咁仲有啲松叶去衬底蒸熟嘅呢个糕饼嘅，咁就系一支半月形咁样。咁而而家当然有很更加多精致嘅做法啦，譬如已经就有人开班啊咁样，咁整到好似南瓜形啊，好精致嘅。咁而韩国嘅传统文化亦都话咧，如果啲女仔咧识得搓一啲靓嘅松饼咧，大个之后咧，哇！咁佢又恭喜佢啦，佢就可以咧嫁户好人家。咁所以咧喺韩国咧，个个咧你问啲女仔咧，佢哋个个都会识整嘅，可能佢哋整饼咧仲叻过整容添噶。谂翻翻嚟啊，嗰时咧我咧就系着韩服噶嘛，咁啊即系即系会交流下咁样啦，同埋嗰时都有荣幸地咧，即系委任即系做下啲交流大使啊，即系同我哋自己嘅大学啦，就同其他嘅韩国国际学校咧都一齐交流嘅。咁交流咧就系梗系会大家会见到，咦唔同嘅嗰边真系韩国嘅学生们，因为佢哋喺嗰度读书嘅，咁啊见到好多恶霸啦，学术交流啦，大家梗系以为哇正恶霸。是不是有多福利呢？其实很多时候理想和现实呢永远都不是你这样想的。虽然呢你说、哦、我们所遇到的恶霸是不是很高大很靓仔、啊我觉得呢其实心地善良和乐于助人是最重要的。 그댄곁에없지만이대로이별은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오는길은조금멀리돌아올뿐이겠죠모두지나간그기억속에서내가나를아프게하면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를그대만은눈물없이나편하게떠나주기를언젠가다시돌아올그대라는걸알기에난믿고있기에기다릴게요난그대여야만하죠내가아파할까봐그대는울지도못했겠죠 I believe 흐르는내눈물이그댈다시내게돌려주겠죠자꾸멈추는내눈길속에서그대모습들이떠올라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를그대만은눈물없이날편하게떠나주

一个凳一个台咁样嘅，但系好细嘅嘅台仔嚟嘅。咁然之后咧，就有多啊粉丝啊、油果啊啲唔同类型嘅祭祀嘅食品啦。而喺以前咧，好多一啲嘅韩国女士咧，佢哋都会有啲怕咗个中秋节，特别系已婚人士，因为咧佢哋就话啊，一到中秋咧要祭祀咧，就一定会俾奶奶啦，系咁点佢哋做嘢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好似中秋节咧，成为咗韩国人咧啲奶奶啊、新抱啊一啲嘅纷争咁样。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就系一个咁男女平等嘅社会咧，我相信都越嚟越少噶啦。咁唔知大家今年咧嘅中秋节又食咗几多个月饼呢？嗱，而家市面上咧，的确咧系有好多嘅选择啦，吓，即系除咗嗰啲传统啊双黄月饼之外咧，当仲有奶黄啊、冰皮啊、潮州月饼、雪糕月饼啊等等。但系我自己咧，我钟情咧都系一啲传统嘅月饼嘅，唔知点解咧，系即系硬系觉得咧食佢哋咧先系觉得系中秋节噶，即系有啲再劲啲。我哋而家平时咧咪食嗰啲咩双黄莲蓉啦，嗱已经好咗啦，低糖噶啦吓，大家话要健康啊嘛。我觉得以前咧我系有食嗰啲叫鸡油月饼添嘅，大家冇听过先。啊，鸡油月饼，我觉得佢好似系更加邪恶嘅，因为咧佢嗰个莲蓉咧系绿绿地食噶，然之后咧食落去嗰阵味咧系真系同嗰莲蓉系唔同啲嘅。咁啊，当然就会觉得。哇，即系食落去，大家可能而家谂翻就觉得好邪恶啦。但系我又细个咧，可以真系好肚饿嘅时候咧，系真系扒半个嘅，可以系咁就即系如果你要增肥嘅话咧，即系食佢系一流嘅。咁但系当然啦，好多营养师都话啊，一个月饼就等于四碗饭，错啦，其实佢唔系就等于四碗饭，佢个糖分卡路里咧比白饭更加高啦。咁但系大家会觉得喂，都过中秋节啦，月饼都食咗咁多啦，错啦，其实你唔觉得永远个中秋节之后先系气郁嚟嘅咩？因为你永远食剩噶嘛月饼，然之后咧你就喺度谂喂点啊，我点样先可以食咗嗰啲月饼佢啊？咁我发现咧，好多人咧而家佢哋会系玩一个叫中秋游戏啦，就系、是、咧。完个中秋之后玩 game， 边个输咗咧，同我食剩翻落嚟嘅月饼，跟住咧就会拣一啲最邪恶嘅月饼咧，嗰个人食咗佢嘅。OK， 嗱，头先咧就话喂，市面上好多种类月饼啊嘛，嗱，如果你真系唔好彩咧，你输咗嗰啲游戏嘅话咧，你识拣咧，你都应该要拣啲冰皮啊，金华火腿五仁啊，呢啲，因为入边佢果仁啊，即系冇咁油腻嘅。OK， 如果你话卡路里之冠嘅话咧，就真系。你揀佢啦，如果你想系大家觉得你好勇咧，即系好似平时输咗饮酒一嚟系怼几杯酒咁咧，你食佢双黄百灵蓉月饼790卡路里，你成个趴啦，我包你，肯定大家会话你系一个勇士啊！ 明月夜再清。